阅读。北京时间22:00。 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据国外媒体报道， Uber 官方已经在当地时间3月18号与其自动驾驶车辆致死受害者的家属达成和解，这意味着未来受害者家属将不会就此事向法院提起诉讼。全球首例自动驾驶汽车致死事故也由此避免了一场潜在的法律纠纷， Uber 官方也拒绝就该事件作出回应，目前关于该事故的调查和研究仍在继续。 下面插播一条新车消息，2018年全球订单火爆的 SUV 车型 CHR 即将由广汽丰田进行原版导入， 3D 立体 C 型尾灯与首字母 C 相互辉映，这个尾灯十分有辨识度，广汽丰田 CHR 敬请关注。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14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收听非是不可，我是赫儿。 嗨，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家乡的品牌哈，华晨中华 V60 驾。 也对，对，咱们俩老家， 对吧？没毛病呀，老家品牌，家乡品牌，再好好聊一聊。这个听说跑了趟密云。 是，那么这个等于说是中华 V6 的北京区域的试驾，然后我大概是跑了很远50多公里的路，然后去到那边进行试驾，然后开大概1-2个小时的路程，然后包括是综合拥堵路面，包括是城市的高速路面，这些我也都经历过了，然后包括堵车我也都感受到了，所以这台车试驾偏综合吧，就唯独我没有跑这种就是野地，就没有走这种非铺装路面。老车之前也参加过华晨 V6 的试驾，对吧？ 那是在你们老家的试驾。 哦，你们都开过了。啊，我知道，就是最冷的时候 那 次。 我 那 天开的非常非常少， 因为特别冷吧。 对，特别冷。 我知道那个，但这个 V6 就是。怎么说 ？V3 上咱也看到了，这 V6 上也是确实是有 V3 的影子，在外观上非常大气的这么一款很有气势的一款车型，家族式的设计。 其实提到这个 V6， 我第一的直观印象是什么呢？宽，这也是它主打的自己的一个概念，叫宽体智联 SUV。宽体现在哪儿啊？尺寸方面。咱长的不说啊，2.7米的轴距，这在这个级别当中车型当中算是 最大的， 还是不错的啊。然后1.92米宽，如果加上反光镜的话，这车得2米多宽。 不能加那个 啊， 加反光镜。 就这概念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我是一 其实我明白，你横着躺，脚是够不着那边门板的。 不是我 穿上多高的踩高跷你也够不着。就是它就宽， 没毛病。 这怎么宽？ 我说有什么概念？就是正比如说我们车怎么叫这宽体的体现呢？我1.8米，150斤，然后我坐在座我两边， 说保守了吧，150斤 是150斤， 脸不红心不跳的。 我右边把胳膊搭在中央扶手上，挺舒服。我左手要想搭的话，我还得，哎，就是我想搭的话，我还得刻意往这边一点。 我能明白你说的那个意思。 就是这 红城的意思呢，就是他现在瘦了， 他多半不是我瘦了， 是说的是车大， 车确实很宽。就是如果说可能，我觉得200斤体重的朋友，如果坐在这台车里，不会觉得拥挤，就会觉得哎，我左边右边搭上刚刚好。然后对于我这种相对来说 就有点容易搭不着。但是啊，双手开车扶方向盘，手不要随便搭。 所以洪城刚刚那个话的题外话就是，我还没到200斤，我要努力了啊。咱们说这个 V 六，其实我对 V 六身上的很多中国传统元素是蛮感兴趣的，就是它的一些设计理念加入了很多祥云呀、顶啊、书法、 啊、 这种笔锋的元素，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咱们这个国家品牌的这种感觉啊。 对，中华去年在年底的时候有次活动我也参加了，他正好也是说他们的整个的设计，包括是他们的轿车和 SUV 车型，他们是愿意融入这个中华特色的。 嗯， 所谓咱们中华老的这种文化的概念和底蕴，包括这些艺术的风格、走向啊、线条啊这些东西加在里面。 嗯， 还有就是这台车我比较看重的是还有两点，其实对于中华来说这是个好事儿，就是现在中华是按照宝马的质量管理体系，那叫什么 PPQ110，怎么讲，就是生产工艺和整个的模式化都是按照人家的生产工艺和监控来做的。 嗯， 这起码在咱们自主品牌上等于说是上升到合资进口品牌， 是的， 对吧，这个量级当中向人家去标定，那也导致华晨中华现在的整个的整车的品质要有所提高。 嗯， 还有就是中华 V 六现在是等于说还跟麦格纳和宝马有这样共同开发的一个智能平台，叫 M8X，就是这个就是咱们可以看作是华晨中华自己的模块化平台。 嗯， 未来会在这个平台当中推出更多的 SUV 车型啊、多功能车型啊、包括轿车车型。 嗯， 这两点是我看中未来华晨中华整个品牌和未来提升的空间的一点。 嗯， 也觉得会有很期待啊。 是，嗯，这车呢我是因为之前也看简单的体验过。 嗯， 外观我喜欢一点， 哪儿？ 它那19寸的大轮子， 哦，那是顶配的。 对， 虽然它是有17、18、19，但我当然了还是喜欢，就是大家可能都 肯定的了，大脚嘛。 对，这种视觉冲击感很强，再加上刚才洪城一直强调它的车宽， 哎，宽配大脚特别好。 所以这两点配在一起的话，这个车就让你觉得，特别有气势，有点气场在那儿。 嗯， 里边呢，我喜欢它的两个东西，一个是那块大屏，10.4英寸。 嗯， 虽然现在很多车都在瞄着这个大屏，往这个屏幕尺寸上使劲儿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荣威那个有。 嗯。 更高端的我就不说了。 嗯。 那么作为竞争对手，像这个荣威这块屏，我们也有体验过，对吧？然后我觉得中华 V 六上这块屏也是它的显示效果呀，还有内容，再加上它的那个华晨自己的那套车载互联的那套系统， 智能车联网系统， 对对，那套车联网系统还是很好的。再加上它有一个配置，就是这个360度的全景影像，我认为它在这个大屏上显示出来会就是挺震撼的。但唯一一个美中不足吧，就是360度全景影像这个屏幕啊没都完全用上。 就是在软件优化上稍微， 哎，你要是把这 有俩黑边， 全对，黑边窄一点。 但我跟你说，那天我还真用上了。 嗯， 我怎么用上了？我们导航嘛，走了一条乡路。 乡路， 就是 乡间小路， 有不乡的路吗？ 不是，它有个桥，桥吧，中间就有的桥中间会立几个大的水泥墩，限宽的。 我明白。 我说，然后我跟那个 你把耳朵收起来过去了 没有？我跟试驾教练说，我说360度能用，怎么用？然后他告诉我左手边一摁。就看这个就过去了，要不然两边看真还有点担心。 因为这车宽啊， 哦， 是是是。 其实我很喜欢这种360度的环视影像的设计。 像它这个是一个就是属于在真实环境当中现场体验了。 嗯。 但我们那时候试驾的时候呢，是把这个车的玻璃四周还有就答案布给蒙上了，全靠这个360度来体验。 哦。 所以说这项配置还是不错的啊。今天跟大家聊聊华晨中华 V 六的试驾，有什么问题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上夜色千家朦胧，风花雪月苏州河畔，你牵我走过，外滩的夕阳已在记忆中斑驳，故事变沉默，被岁月淹没，思念如我历经漂泊，站在雨中目送你穿过那渡口，离岸的船舶飘走远去的轮廓，惆怅热灯火，我世界落寞，烟波起落，被遗忘的是我。当海风吹凉霓虹，挥手你无影。 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机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刚刚你们也说了这个360度的全景影像的这个智能系统、其实这个车上的智能系统还是挺多的。 因为我们开的是这个高配版本嘛，高配版本在整个的仪表盘中间就有一块液晶屏。 顶配了吧你们那个？ 次顶配。 哦，次顶配。 我没升到顶配。也就是应该是12万多那款。我对了一下配置，大概是那一款。 12万多就有360度的全景了。 对。而且都有智能互联系统，它那套智能互联系统就在讲解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就是挺实惠在哪儿啊，就是人家不标榜说我这有多么高科技多么大空间，而真正就是提供给咱们老百姓一些简单的服务，远程启动，远程调空调，多挺实在的，远程开动暖风，多了其实咱们用太多吗？再就是我 再一个你也要看它的定价，它才12万多，有这些已经很好了， 就是在手机上面装个 APP 跟车一连就 OK 了，包括这台车还有车载 WiFi， 然后自动双驱的恒温空调。 你有试它的车载 WiFi 吗？ 车载 WiFi 我没连，因为我上车之后我就直接就反正一般车载 WiFi 现在多以 3G 网络为主，4G 网络基本很少，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想通过车内的 WiFi 去打游戏的话，这个基本上就告别了吧。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要干嘛。 就是你不怕被人投诉你可 以玩点单机的就得了。 明白了。 买消消乐啊。 哎，对对对。其实现在这车我们开起来的时候，说到这个互联也好啊，还是这车联网也好，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希望自己的车能变得聪明一点，甚至于可以跟自己做一些简单的互动。鸿城刚才举那几个例子呢，在很多车型上都有实际的那个应用了，并不是什么是最新的东西。但是呢，这东西你要是好用，或者说我在想用的时候，哎，它能够给我真正的起到了这个相应的作用，那我觉得就是一个 OK 的。 有两点啊，第一点，我觉得稍微对我来说不太方便的，就是它把空调塞到屏幕里边去了。空调调节塞到屏幕 啊，那不就成了那个特斯拉的那个， 就液晶调节嘛？ 对对，没有实体按键了。 对，它不是，倒是说不是说坏，那我找起来会相对麻烦。 是， 但是它好在多了一套语音系统，它可以说你给我调热点， 打开空调， 对，按那语音识别，就你把温度，我有点热，我有点冷，它都能识别。 是， 然后它会问你说调高还调低？ 对对， 整个的语音系统我也试了，如果说识别10次的话，有8次到9次都还是 OK 的。 那算成功率很高了。 但是它回馈可能是我没有设置好的原因，就是它回馈还我还得看一眼屏幕。 现在这个东西 现在都是这样。 现在它在一个接收指令和反馈都中间过程当中都会有延迟，或者是有一些故障。 我是想有机会详细测一下，因为这个功能是我在开车的时候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 玩了，你知道吗？ 我并没有是严格去测试它。而且它还有一个语音唤醒系统，这个它可以自己设定，比如说嗨小薇，嗨薇薇，嗨老板，嗨老铁，你可以自己设定这个语音的启动的这个识别词。 明白。 所以这还挺有意思的啊。 这个算是就是一个可玩点吧。 所以说综合来说，这套整个的系统，就是它的智联的这套系统，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再有就是坐在车里边，内饰屏幕这一块的人机工程做的，我觉得还是 OK 的。如果说那个座椅还能再舒服一点，对我来说可能就更好了。但是我能调到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驾驶的姿势，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得的。 对，这一点不是每个车都能做到的。 我胳膊短腿长，所以这件事儿不是特别好弄。还有一个小小的就是问题，如果说开惯了这个没有开惯中华车的朋友，它在左边有几个实体按键，比如控制启停啊、陡坡缓降这几个，包括360的影像按键在左边，这个得需要提前适应一下。我找了半天，我在光在右边找，我不知道左边还有钮。 现在有没有发现好多车的这个钮啊，就特别隐蔽，你真得找。我们最近试驾这几台车都存在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也得理解，因为我们常年开不同的车，如果说真是车主自己的话，有几天上手应该 对对对适应了就好了。 这是一个，反正这些吧。 智联系统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其实这台车在开起来的时候也还是整体感觉不错的。 对，我还真的挺想让你聊一聊这个试驾的感受的。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中华 V6 的试驾感受。洪忠，你说一说你开的感觉吧。老师也开过这款车，好像只有我没开过了。 嗯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咱们大家所开的这个 1.5T 的发动机整体感觉的调，包括调教也都还是很可以的。起码在中华 V6 上面这台搭载的 1.5T 的发动机最大的功率是110千瓦， 嗯， 然后最大扭矩是220牛米，然后采用了是菲亚特的这个技术的七档的双离合变速箱， 嗯 嗯， 这套动力组合， 嗯，在整个的这个级别的车来看，就是搭载的 1.5T 的这个 SUV， 我们可以列举几个大家来看一下啊， 嗯， 像 GS4， 嗯， 还有长安的 CS75， 嗯， 荣威的 RX5， 嗯， 他们几个的动力表现都是从150马力到170马力之间不等， 嗯， 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但大致范围就是这样，扭矩从220一直到250。 嗯， 也没差多少，所以说呢，结合着这个中华 V6 来看啊，之前我们在开的时候呢，嗯，只能说我觉得啊，因为这车相对来说稍微有点偏重，有1.6吨， 1吨6， 嗯， 对对，1.6吨，那这个动力来驱动一个1.6吨的话，只能说够用， 嗯 嗯， 但其实它百公里加速要实测的话，应该可以能达到，如果车上没有人的话，10秒。以里 是吧？那时候，嗯，我开的时候没测过它这个百公里提速是多少。 嗯， 当时是雪地嘛，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我大概 啊，你是做的冰雪试驾？ 对对对， 哦， 所以，这车我觉得我们在日常开的时候，满足你这个驾驶需求是没有任何问题。 嗯 嗯，所以说，但是大家也别对它抱有太大的一个期望，说它这个 就一定会怎么样？ 对，加速多么多么迅猛啊，超车特别那什么？ 对，因为这个车也标榜的也不是这个。 对， 嗯，轰程 找激情是没戏了。就这台车作为整个在城市当中使用是 OK 的，而且我建议你这台车不要太急躁去开，因为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价位区间的这个任何采用双离合变速箱的车型，我没有觉得他们的降档速度有特别快的，包括这个变速箱的整个的换挡逻辑和顿挫感和舒适程度上有做得特别棒的，但是这台车它的变速箱能够坐在我们在不紧不慢稳稳当当开的情况下，能保证理解我们的思路， 嗯， 就是说白了，你不要急着开，你急着开踩它也不会走的， 就是还是有延迟呗，嗯， 就是第一首先是涡轮增压的车，而且小排量涡轮增压的车它涡轮就有一个延迟， 嗯， 其实 再加上双离合的变速箱，它的反应在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延迟， 对， 所以说如果你要紧急并线超车的时候，有两个选择，第一切到运动模式，这个会好一点， 嗯， 第二呢就是提前踩加速，比如说你这个车已经开熟了，我油门已经踩下去1秒钟左右了，这个车已经开始要出去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你灯已经打完了，直接出去， 嗯 嗯， 提前踩一点油门，当然这个是你得对这台车有足够了解情况下才给这么开， 嗯，我倒是建议大家如果想找一个驾驶感受更好的方法啊， 嗯， 你不妨买那个6MT 啊，它有个六速手动的， 哎，你买那六速手动的那个变速箱， 与我无缘 啊，不我就说啊，这个东西你当你开手动挡和那个就是手动挡啊，只要说你调的很好， 但一般东北车 其实 手动挡更多， 对，再加上你的驾驶技术有了一些积淀之后啊，你开起来，你看我们常坐出租车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车就像无级变速的车一样被师傅开的，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他在换挡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他的那个换挡之间那个手动踩离合挂空挡那个间隙了， 嗯， 就说明他已经是这个手动挡的变速箱，只要调得好的话，是非常能够把这个动力就很平顺。 但你这一说，还要要求驾驶技术熟练这事儿， 那肯定啊！你想想，你考驾照的时候，当你第一次上车，教练说走， 我就熄火了。 你三点头没有？你点头没有？你肯定有啊！大家几乎90%估计都有。 我只让教练点头了。 嗯， 教练说好。 我默默的给他伸了个大拇指啊。 教练说你牛。 嗯，不过老车这个提示确实是，这台车的这个发动机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动力储备的。就是你需要适应一下它的脾气。 嗯， 变速箱呢不会想象不没有你想象中的反应那么快，但是你日常驾驶它能够理解你的这个动作。 嗯， 挂到运动模式的时候也确实有所提升，这是我觉得在十万块钱级别的 SUV 当中它做到了这个分数的。 嗯， 而且其实如果说非要去跟其他几台车去对比的话，我觉得不输别人。 嗯， 绝对是做到了同级的水平。 嗯， 嗯， 而且我在一般测试的时候，测试双离合的车的时候，我不会去急躁的开，知道为什么吗？就我明明知道它不适合去急躁的开，我就放弃，那我就测试它在平稳驾驶的时候会不会很舒服。所以这台车在平稳驾驶的时候呢，就是偶尔会有觉得变速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闯动啊，涡轮稍微有一在加速的时候介入，突然间往前稍微走那么一点点，但这个是能在我的在油门控制和开合区间内能够处理得了啊。 嗯， 说白了就是咱们消费者你买了之后你适应一下，你也可以很安稳的很优雅的开这台车，这就够了。另外这台车的底盘调教我觉得还是比较折中的，用反正不说专业术语吧，说白了就是过大坎不难受，过小坎呢 不颠簸。 对，而整体感觉你觉得路面是什么样它会能传递给你一点，但是就过大坎的时候它又能把这些一些不太舒服的东西吸收掉。 它的调教还是偏舒适呗。 总体来说这台车的整个的调教方面对我来说是比较折中和中庸。 嗯， 就是适合咱们日常驾驶， 就没什么大错，也挑不出太多的亮点，是这意思吗？ 起码在驾驶方面是这样的。 嗯， 但是运动模式还是有点惊喜的。 嗯 啊，咱必须得这么说。 好，可以。这个中华 V 六的这一款车，因为这个年底活动的时候，我只是参加了他们的一个活动啊，没开过这款车。啊、然后当时老板们、厂商们也介绍了关于这个 V 六今年会做一些这个小动作吧。嗯，我们也期待这款车，反正北京车展也都能看到。 北京车展还会有新的中华的车型出现。 哦，对，那我们就期待一下这个中华品牌旗下的车型吧，喜欢的就可以去试驾一下。 嗯，对。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向我们发微信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 拜拜， 拜拜。 真的没有天分，爱情。